世界进步人民和海外同胞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说他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丰功伟绩，因而作为太阳在万众的心中永生。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代表团成员金鸿奎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进行精力充沛的思想理论活动，提出了实现世界自主化的坚定的领导指针，他是世界所公认的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和总联干部许明道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新军革命领导永垂于世界政治史册，他是万众所称颂的不世出的新军统帅。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议长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人民慈父的最高杰献身奋斗自我牺牲的一生。